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霞。我们现在听到的音乐是我很喜欢的一张原声带，叫《香料共和国》里面的一个主题旋律，叫做《宇宙》。会放这首曲子是因为今天坐在我身边的朋友，我有预告是我非常喜欢的朋友，也是很厉害的音乐家王彦萌。Hello， 你好。 光霞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萌萌就是我们昵称，也是萌萌。然后王彦萌呢是一个很厉害的音乐家，同时也是许多流行乐手在舞台上你会看见他弹手风琴的身影。有跟我合作过，然后有跟奇珍合作过， 是。 然后同时萌萌也出版过个人的手风琴的专辑，也做电影的音乐， 对。 然后我跟萌萌，我觉得这样算起来真是认识非常久，我们从很早期的专辑就开始合作。然后我最近找你，就是因为你其实都待在台中，但是把你请上来，我觉得是很珍贵的机会。然后是因为我知道萌萌你在台中也长时间经营 Foro 咖啡馆。 对，就是我这几年这十年搬回去台中这样。然后就是今天回来台北，然后一出车站就是灿烂的阳光，觉得哇，真是一个美好的城市，还有一个美好的下午，很高兴可以来到这里跟大家聊聊天。 对啊，听这首《宇宙》，就是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话题跟听的音乐，可能都跟宇宙有关哦。 是的， 我觉得我们可能很小时候会对宇宙好奇，比如说很多小朋友小时候都我想当太空人，或我要当科学家，或是我喜欢看星星。可是很奇怪，对宇宙这份好奇，好像当你长大以后，就有一段时间它就会慢慢的消失，被一些日常生活的事情取代。 对， 甚至如果你住在城市的话，星空是比较难看到的。 嗯， 可是我觉得很奇怪是，到了另外阶段以后，你又会重新开始想认识宇宙。 对，其实我觉得宇宙对我们来说很近也很远，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它这样子，但是它隐藏好多好多的秘密。 嗯， 就是我觉得我这些年，我觉得我对跟宇宙，但小时候我很喜欢研究宇宙，看星星，特别喜欢看那个猎户座那个三颗星 腰带， 然后在那边找北斗七星，然后北极星，当然这些什么金星啊、木星啊，就比较容易看到的都会想看那样。我还拍过哈雷彗星哎， 真的， 国中的时候就是可能一辈子可能只能看得到一次那样。 嗯， 但后来大家因为后来随着你长大，就会你会很忙，你很多工作，很多很多的人生这样。那很多很多的时候，你会开始感觉到，你想要去关注宇宙，都是你的人生出现困难的时候，你会开始想说，哇哦，那这个宇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这样，通常都是这个样子。这个的时候，我们开始关注，我们开始回来找，仰望星空啊，这个宇宙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这样， 今天王彦萌来节目，我觉得我们先来听一首你带来的音乐好了。然后这首曲子是，是这个，你放的这个叫这个字怎么念？人什么？这个这首曲子ACAE 这个是谁？ 这个是一个我很喜欢的音乐家，他叫做 Akai。 我们现在听听看。 这首歌的演唱者是一个日本的音乐家叫阿开，这也是萌萌今天带来的第一首曲子。你说你认识这个音乐家？ 对，这个音乐家是一个日本的独立创作人歌手，然后我两年前跟他一起在台湾还有在四国一起演出，然后那是一个很美丽的经验这样子。那他这个阿凯，我们都叫阿凯桑那样，然后他跟我有一些很奇妙的默契，然后我们会就是一起演出，那当然我们要找一两首歌要一起演，然后我们几乎不太需要排练，然后我们大概就可以去演出这样，然后我们共同喜欢的音乐也蛮多的这样。然后他我的朋友都跟我说他跟我长得有点像，但是是帅版的这样。 好，如果大家喜欢可以去找找看，他的A-C-A-E 对不对？ 对 A-C-A-E 阿凯。 刚刚就讲到说关于宇宙的知识或是好奇跟向往可能从小的时候有，然后我知道萌萌自己也是我记得你是清华的电机系毕业， 应该算是机械系动力机械系，对。 那个是学什么？那个是学做太空船吗？ 其实那个都是在学数学而已。 真的、哦、所以其实你是理工背景很强，因为我记得我们刚开始合作的时候就很好奇，就是怎么会有理工男理工宅会来拉手风琴，这么浪漫，这么需要、你知道这种灵魂的事情。你的转折是什么？ 比如说念理工然后后来做音乐、其实我这个其实要怎么说，我会觉得每个人的灵魂或是每个人的心里其实都隐藏着这两个不同的面向，只是有的人会表现的、可能他们可能比较理性思考，有的人会比较感性思考、感性的感受，但像我的话，我发现我这两边都就是很我也很愿意理性思考，但我也经常有很多很多的感受，这个是我自己觉得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那念理工科当然是我们早期以前都是我们鼓励男生念理工科，那刚好我也愿意念，所以我就有机会念了受了科学训练。但后来我还是觉得我心里有很多很多的感受或情绪想要表达，我想要写东西，所以后来我做了音乐。那后来我开始这些年我的人生有一些转折或是体悟，我开始研究这些宇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我后来发现这样子的科学的训练跟这些我受这个感受的训练或是经验，他们带给我很大很大的帮助。某个程度我发现，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你的人生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偶然，也不会浪费，不管是好或不好，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是一种安排。我后来发现我可能透过这些事情学习到事情，我感受到事情，所以我可以理解一些事情。 好有趣哦，就是发生每件事情都不是偶然，其实 都不是 有一个安排在那里，听起来很像电影的情节。 是， 但是我觉得可能真的就是你生活的经验越多，就的确会有这种感受，就是当你回头看一件生命中特别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当时不明白为什么，然后可是你现在就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这一切是这样聚散离合的，好，一切是这样发生效果的。所以萌萌在这些年来除了回到台中去经营Foro咖啡馆之外，在那边有很多的艺文活动还有音乐展演， 对， 然后同时你也在卸除了你的理工背景跟音乐背景，但是用一个真正的自我去研究宇宙跟占星的这个奥秘。 对， 因为一般人听到占星都会觉得，虽然大家都很喜欢看占星那种每周运势或是每月运势，可是当你在真的在谈论这些事，大家还不是多数的人能够这么侃侃而谈的。 好，我觉得我现在愿意跟愿意说，对，我就是一个占星师。但是我后来这几年我做的有一些工作是跟占星有关，但是事实上我们占星其实可以提供我们很多很多的启发，但是它真正的启发是在你应该要理解这个宇宙。我说事实上应该是说我们应该要开始用更高的程度在理解这个宇宙，这个是我从占星到现在学习到的事情。我们可能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就是说我们很久很久以前我们以为地球是平的， 对， 后来我们人类发现地球是圆的，所以我们对宇宙的认识就提升了一个层次。后来我们以为地球太阳绕着地球转，后来我们发现经过了很多很多的革命，有很多的了不起的人，我们发现其实地球绕着太阳转，我们身处一个太阳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对宇宙的认识又提升了一个层次。其实我现在觉得我们应该要这个时刻的我们应该要在对宇宙的认识再提高更高的一个层次，因为其实在100年前的爱因斯坦 他们早就说过这件事情，而我们在前一阵子没有很多久，我们因为爱因斯坦预言了黑洞的存在，而我们在100年之后，我们真正拍到了黑洞的照片，我们证实爱因斯坦说的是真的。 就是在多年前，人类对世界的感受、宇宙感受，到现在都被证明说其实都是错的。然后直到现在，我们才真正看到爱因斯坦100年前说的那个理论的样子。 所以或许我们可以从爱因斯坦开始好了。我觉得。我们也不要说以前我们的认知是错的，其实我们以前的认知只是一个片面，所以我们现在应该要更，我们是时候到了，这很多很多的研究，21世纪的最新研究都告诉我们，我们这时候我们必须要对宇宙有一个更高的层次的认识。那我们就从爱因斯坦开始好了。 好， 我非常简单的来描述爱因斯坦他所说的事情。事实上，在爱因斯坦之前的人们以为我们身处在一个宇宙里面，而这个宇宙可能是一个大的箱子。 对， 我们的地球，我们的太阳，地球，我们人就是在这个大的箱子，这个大的黑色的箱子里面，所谓的空间里面，我们有一个地球，有一个太阳，这样，或是我们。但爱因斯坦其实他真正要讲的事情是，真正的我们事实上这个空间事实上他们我们看不到的这个宇宙，事实上他们是充满的空间，我们事实上应该是住在一个像是在一个柔软的海绵里面，这个空间跟时间它并不是固定的。我们会觉得比如说地球受太阳的吸引是因为有重力的影响，事实上是因为这个空间扭曲的，这个空间是弯曲的，所以我们会绕着的太阳在转，比如说月亮会绕着地球转，比如说哈雷彗星它经过太阳系它会弯曲，就是因为它这个空间扭弯曲的，所以这些行星的轨道也弯曲了，这是爱因斯坦要跟我们讲的事情。所以这个 大家都没有一直都没有听得很懂。 对，这是大家没有听得很懂，因为大家都太忙了。所以爱因斯坦真正要表达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其实身处的这一个我们所谓的真实的世界跟所谓的宇宙，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固定而僵硬的事情，它是甚至连时间它都是一个可以弯曲跟改变的事情，它是一个不是固定的，不是一个盒子装着一个固定的球，并不是这样。 也就是我们以为的空间其实根本不是空的， 不是， 我们就觉得说好像我们是在舞台上就一个一个家具摆在那儿，然后从 A 到 B 中间是空的，但是刚萌萌说提出这个爱因斯坦的这个理论，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空间根本不是空的。 对， 只要你知道的话，你有做过数学计算就知道空间它的密度它的介质或者它的，我不知道那叫什么，请原谅我的那个不科学，但是总之 是 它的那个它的那个东西其实是有些是比较紧的，有些是比较松的， 对， 然后根本不是空空的。 对， 那个中间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事实上这个宇宙跟我们所有的现实它其实都是震动。要讲到震动这件事情，我们来讲讲另外一个层面好了，就是量子力学。我希望今天大家不要被吓到。我们今天 等一下，这样会不会先太 heavy？ 我们先来听一首音乐。 好的， 对的，我们先来听一首音乐，然后让大家先咀嚼一下好了。然后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个 Hans Zimmer 在Interstellar 这部电影里面写了一段配乐叫 Stay。这个电影就很具体的让我们用视觉的方式感受到了什么叫黑洞，然后什么叫做多重宇宙，然后什么叫时空的旅行，然后基本上如果你看懂这部电影，理解它后面所有的科学根据的话，大概就会接近我们今天要讨论主题更多一点。 是， 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音乐家同时也是占星师王彦萌萌萌。我马上回来再继续来听萌萌跟我们讲他心中的宇宙观。 欢迎回到 U 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我们的好友手风琴王彦萌萌萌，他同时也是一位占星，我叫占星小教授。因为我跟他这些年没有，我们没有见的时候呢，才发现他已经默默发展成一个专业的在观察星象的占星小教授、占星师。所以刚才谈到你的理工跟数学的这种背景， 是， 然后我们可以再继续从科学的这个角度往下谈，因为讲到说爱因斯坦说的那个时空的关系跟我们有限大脑里面认知的这个时空关系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嗯，事实上爱因斯坦跟我们讲一件事情很重要，除了他告诉我们我们身处的这个宇宙，事实上这个空间跟时间它其实并不是固定的。那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是爱因斯坦告诉我们物质跟能量的关系。我们都知道他有一个很有名的公式叫 E 等于 MC 平方。事实上这个公式它隐含的意义是，事实上物质跟能量是可以转换的。 嗯， 更事实上的事情是，这个宇宙只有能量。 诶，嗯， 都是振动形成的能量，而物质只是这些能量它 crystallize， 它结晶化。它的某一些振动，它比如说它共振，它可能干涉它形成的一些 node， 它形成的所谓的 boundary， 是解所谓的物质的界限这样。 所以我再讲一下，就比如说你说所以宇宙都是振动造成，就是都是波嘛。然后 是 那我看到现在这个桌子它其实也是在振动中嘛。 对，事实上这要回头再讲到量子力学，因为我们爱因斯坦他观测的是一个大尺寸的宇宙， 嗯， 它是往外看过去。但有一些量子力学科学家，他们研究的范围是更小的分子，他们想要知道所谓的基础的粒子是什么。所以比如说光夏你问的我们的桌子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些量子科学家他们就把这个桌子再放大再放大再放大，就放大到最小，他们发现在最小最小的分子的情况，他们的运动的方式也超过我们的想象，跟我们就是跟我们预期的不一样。我先来讲一个例子好了，就是说，比如说，像量子力学里面有一个比较经典的实验，叫做光的波或是光的粒子这个二元的研究，他们叫做双狭缝干涉，就是科学家想要知道光是一种能量还是一种物质。如果它是物质的话它就是粒子，如果它是波的话它就是一种能量。结果后来光有非常明显的粒子的特性，就是你把它打在双狭缝的干涉双狭缝的实验的时候，他们会在后面排列两条关于这个细节我们可能 排列两条 这个我们因为没有画面所以我们用想象。 嗯， 但是科学家很奇怪的发现，当他们开始做观测，他们放了一个摄影机在这个双狭缝的旁边观测光到底是从双狭缝哪一个狭缝穿越的时候，这时候光就变成了波。 他为什么自己突然变成波？ 所以他不是自己变成波而是你一旦观测了他就变成波。这里面有一些奇怪的事情一直困扰着这些量子的科学家。还有包括就是说他们有一个叫做量子的纠缠，这其实是个他们都是非常有趣的实验哦。量子纠缠的这个实验，它我很简单的形容就是说，他们比如说我们有原子电子，就是这后来他们去用更大型的撞击机去撞击这些东西，他们发现有更多更小的量子。然后比如说他们用大型的撞击机撞击一个量子，然后让它分裂成两个更小的单位的时候，一个往东一个往西，然后让它们分开比如说 maybe 300公里，然后他们发现他们只要往东把往东的那个量子对它做一件事情，在西边的那个量子瞬间也会被改变。他们可能超过非常非常的远的距离，即使他们要传输或是互相的影响，他们的速度也超过了光速。 就是两被分成一半的量子有心电感应，就是。 哦，对对对对对。事实上， 心电感应事实上是一种量子纠缠。嗯，我待会会跟大家形容这为什么是这样子在揭示的这样。所以科学家他们在研究，爱因斯坦在研究大尺寸的宇宙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个空间跟时间根本不是固定的。 嗯， 量子科学家在研究非常非常小的基础的量子的时候，他们发现量子的行为也超过我们的想象，甚至量子的行为超越了光速，而且量子的行为被我们的意识影响。 嗯， 就是你觉得光到底是粒子或是波，端看在于你怎么样观测。对， 嗯， 这个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爱因斯坦跟量子力学科学家他们都对，但他们争吵了100年都没有，这些最聪明的脑袋他们不知道为什么。 嗯， 后来有一件事情很奇特，在大概在1960还1970年，我有点忘记了，一个荷兰的科学家他们发现了一件特别的实验，这个实验叫做全像摄影术。 嗯， 这要花一点时间。我们大概比如说全像，我们一般的话就是 2D 的摄影，比如说我拍一张照片， 嗯， 然后这张照片可以洗出来在一张纸上，这个是 2D 的。 嗯， 但全像摄影术是这样，就是说今天科学家用一束雷射光把它分成两边，一边打在一颗苹果上面，一边直接打在一张底片上面。那打到苹果的那个雷射光，它也部分的反射到同一张底片，所以这两股，一个有打在苹果，一个没有打在苹果的雷射光，它们干涉了投影，就是显影在这张底片上面，所以我们就得到了一张底片。 嗯， 我们得到了一张底片，这张底片是一张 2D 的底片，但是这张底片上面看不出来是一颗苹果，它看出来就是一个很像两个石头丢在水波里面，它们有交错的那个波纹， 因为有两个光就是投在这个底片上嘛。 对， 嗯， 那科学家把这张底片拿去做投影，就是拿去用一个雷射光然后照射这个底片，他们赫然的发现在这个底片的后面呈现了一个 3D 立体的影像。 嗯， 这个一个完整的 3D 的苹果影像，就是说你从任何的角度，你走到后面就可以看到苹果的后面，你走到旁边你就可以看到苹果的旁边，这样一个 3D 的影像。他们发现这样子的两股的雷射，他们照射出来的图形，他们居然可以呈现这颗苹果的所有 3D 的所有的图像，他们觉得很神奇。 真的吗？就是，但是一张底片，嗯，它是从我们的这个视角看过去是 3D， 但是你走到底片的旁边，你还有看到它的苹果的侧面吗？ 你要想象，就是说一个投影的雷射光，然后照射这个底片，然后这个底片的后面的， 嗯， 就浮现一个 3D 的苹果。 嗯， 所以你可以走到那个苹果的后面，你仍然可以看到苹果的后面。 哦， 嗯，这是所谓的全像的摄影。 嗯， 你拿一张平面的底片，你走到后面你就看不到什么东西。 对， 你只能从前面看。 嗯， 那这不是最神奇的部分。这样子，最神奇的部分是科学家赫然的发现，他们把这张我们刚刚成型的这张 2D 的底片随便剪一个角落下来。 嗯， 随便剪一个角落下来，他们在用雷射光去照射它，在这个部分的底片的后面仍然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苹果的 3D 影像。 一颗吗？ 一颗。 我不是剪下的那角而已。 不是不是不是。这是后来这件事情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奇怪的事情。为什么一个 3D 一张底片理论上我们截下一角它应该只剩下一角，但事实上截下一角之后，它仍然隐含着整颗苹果的所有的资讯。所以这张全像，这个 holographic， 这个全像的摄影，它事实上是一个所谓的碎形的数学模式，就它不是数位的，它不是比如说我们这个档案只有前面的数位讯号，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这所有档案所有的样子，它是某个程度是碎形的，有点像 analog， 是碎形的。那 讲到这个地方，它非常的重要，是我们今天要开始理解，用更高的层次理解，全新的层次理解宇宙有关系。 嗯， 因为我们这个宇宙是一个振动形成的宇宙，比如说我们听到的声音是一种振动，我们看到的光是一种振动。 嗯， 事实上我们的身体跟桌子也都是振动形成的所谓的物质，但这些振动怎么样形成这些东西呢？是这些振动形成这些东西的方式是 holographic， 是全像素、全像式的方式。也就是说，这个宇宙是振动的，而我们感受这个振动的方式是 holographic， 是全像式的方式。 嗯 嗯，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是我们要开始理解，为什么占星这么的准。为什么我们有很多很多我们可以感受到但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为什么的秩序，或是命运，或是我们人跟人之间有一些不知道为什么的心电感应，像这种超过我们想象的事情，我们要从这里开始，我们会开始慢慢的知道他们是怎么运作的。 嗯嗯 嗯， 好，刚才萌萌讲了从量子力学，然后讲到全像摄影跟接下来的推论哦，然后我在想，我们先听一点音乐，也让大家消化一下好了。我要放的这首就是萌萌的作品，就是你之前为一个戏剧配乐叫《侦探物语》， 嗯， 很棒的一张专辑。然后里面的编曲，然后曲，然后手风琴都是王彦萌所演奏的，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这么好听的音乐就是王彦萌的作品《侦探物语》这张原声带当中的一首选曲。我们今天请到朋友就是萌萌，就是这个作曲者。然后我觉得很好玩是刚萌萌跟我们从量子力学讲到全像摄影跟这个宇宙的样子，也许我们等下还有一些时间可以再多理解这个部分。 是， 然后我只想说像你自己做音乐会不会有那种感觉，因为我会有这种感觉，因为音乐那个音波那个波长它就是某种频率，在做音乐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受到一种震动。虽然小时候你可能就只是觉得哦这个音加这个音是很好听，可是你越长大你在创作过程中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在做的时候真的就觉得是某一种共振，不只是自己，而是跟万事万物的共振。 对，就是如果你开始用，我觉得我们有全新，我们需要全新的宇宙观，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这个宇宙是能量构成，你一定要开始从宇宙的角度能量或是震动这个角度重新认识这个宇宙。因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一旦我们开始认识这些事情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变得很重要。比如说我们听到的声音，比如说音乐，事实上它比你想象中的更重要，更有能量，更有影响力。它不是只有看不见那样而已。因为这一切都是能量，你的身体都是能量，你的情绪是一种能量，这个世界就是一种能量在震动。 所以就是如果我们从这个观点来看世界的话，就会变得很不一样。好像很多事情不见得就是这么死死的钉在那，它不只是一个物质而已。其实我们就是可以有互相的频率的一种共振。 对，再回来讲那个我们刚刚讲那个全像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我再补充一个实验，他们是蛮奇妙，就是有一些天文学家他们是用望远镜观测宇宙，但这是可见光的范围，就是我们用肉眼看得见，但是宇宙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所以有一些科学家他们用电波侦测这个宇宙，就后来他们用电波侦测这个宇宙，他们居然可以侦测出这个宇宙大致的形状，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但他们开始侦测知道这个宇宙大致的形状之后，他们想要知道这个宇宙他们知道这个宇宙的尺寸，这个是就是很难以想象的事。但他们知道这个尺寸之后，他们就想知道这个宇宙到底是什么形状。就后来他们用电波侦测这些宇宙，他们后来发现电波他们分布的模式居然是符合阿基米德的平面几何， 也就是他测出来宇宙是二维的。 他测出来，你可以说他是。你可以说这个宇宙是平的，但这个宇宙并不像一张白纸，不是那样的平，不是那样子，而是它的分布是 flat， 是平坦的。这里面隐含的一件事情是，这个宇宙形成的方式，我这个地方大家可能要稍微深呼吸一下，就是这个宇宙它的运作跟形成的方式是一件事情，我们如何感知这个宇宙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宇宙是震动的，而我们感知这个宇宙是全像的。我们用全像的方式感受这个震动的宇宙，所以我们得到的是 3D 立体的真实世界。 哎呦，好，想一下，用全像方式感受这个震动的二维的宇宙。所以我们以为我们是 3D， 其实也有可能是 2D， 是这样说吗？ 事实上我们也不是说 3D 是假，事实上我们属于一个真实的宇宙，而只是这个宇宙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如何感受这个宇宙。我们事实上这个宇宙是不同频率的震动组成，所以你的身体，我们的物质是频率比较低，我们的情感频率再高一点，我们的 思考的能力，所谓的我们的意识在频率在更高，然后我们的所谓的 spirit， 我们的灵感就是在更高的频率，他们事实上都是不同的频率，而他们互相交错，他们同时存在这个宇宙，但是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感受这些不同的频率。我们所谓的物质跟真实，事实上是我们用全向的方式感受这些震动。 了解。好，我们要先听一下这个音乐，然后这是萌萌带来的，叫做 Tico Moon， 然后这首曲子叫 Beautiful Days。先听完这个音乐，然后正好也是某某的朋友嘛，对不对？ 是。 我们先休息，回来之后再继续跟音乐家跟占星小教授某某王彦某一起来听听他的宇宙观。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王彦萌。萌萌在这些年来，我觉得在音乐上呢，您就是非常有天分的一位音乐家。然后你也好像常常去旅行，然后也有因为是 Foro 的关系，所以有认识很多日本来的音乐人。 对， 像听到的这个竖琴就是你的朋友。 这是我这个在日本认识的朋友，是一个叫做柳泽小时的朋友。他事实上是一个台湾通，他出了很多的书是介绍台湾的。有一次我去日本找他，然后他就带我去下北泽听那个演唱会，然后那天演唱会的两个音乐家就是我们现在听到这个 Tico Moon 这个组合。这个组合是一对夫妻，先生是弹吉他，太太是弹竖琴。 我们来听听看。 到这个 Tickle Moon 这个演出的组合，然后是萌萌的朋友，然后演奏竖琴，然后听他们的吉他，好好听。我们在广告之前的那个段落就是讲到，这个宇宙经由这个科学家用这个电波去测量宇宙的形状，得出一个可能是二维平面的这个结论。 事实上，这个这样子的结论或说法可能会让大家觉得，哦，那这个世界是假的。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事实上，这个宇宙，有一个它形成的方式跟它震动的方式，只是我们感受这些宇宙的这些震动是 3D 的。这个世界真实的很，非常的真实。那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这个全像这个概念，它我再跟大家复习一下，就全像这个概念是它一个片段。我们刚刚讲到一个全像的底片，你只要随便剪下一个片段，它仍然可以投影出完整的影像。这件事情是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因为这个宇宙是这样形成的，所以我们从很多很多的片段，我们可以观察到整体的秩序。这个我们有时候会观测到这些社会的现象，或者是说社会有一些运作的模式一直在重复，或者说有的时候像我回来讲这件事情好了，就是说像占星为什么可以被拿来预测或者说理解一个人的心理状态，或者说他的运势，所谓的运势，事实上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会观，事实上占星看的是我们星星的排列的位置。那我们会想说这些排列的这些行星用重力或是用什么样的吸引力影响我们人，这是一种看法。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说，有的人就会说，那水星逆行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水星根本没有逆行。 对啊，在宇宙来观点来看的， 他们不会突然的有一天突然像那我今天要往回走， 并 不 会这样走反了还得了？ 不是，不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水星还是走得很好，但是它只是看起来，因为它是在我们的轨道的内侧，所以它看起来往后退的。 从地球的角度看的话， 它在我们的轨道的里面这样，然后它只是绕到了另外一侧，所以它看起来往后退了。但事实上这里面最重要的事情是，这是这个你贯彻所有的小部分的资讯，你可以得到很大的资讯，这个是全像摄影，全像这个概念最重要的观点之一。就是说你有的人会有很多，在从古老很多灵性的法则里面，有些占卜法也很奇妙，有的人会看比如树叶掉落的方向，有人会看咖啡渣它形成的样子，有人在古代的中国他们可能看的是龟壳。事实上这些你可能可以觉得，你也可以觉得他们很无聊或是怪力乱神，事实上但是为什么他们有被这些这么多的文明所接受，或是被拿来运作，或是现在占星在我看来是非常非常的对我来说非常的准确，这个是我很惊讶的地方。事实上他们都是全像的一部分。所以你可以观测到部分的秩序，然后你看得到整体的秩序。但这里面我想要说的不是说占星有多么准，而是这只是一部分，而是最重要的事情是，事实上你跟宇宙是没有分开的。每一个人都隐含着这整个宇宙的讯息。即使我们人后来有很多在做人的能量场研究，比如说气场能量、气场的研究，或者是说他们这种所谓的七个脉轮的能量的研究，或者是说像心脏它所形成的电磁场的能量，他们都发现他们人其实有一个磁场跟地球的磁场非常非常的接近。而整个太阳系或银河系也有他们自己的磁场，所谓的他们的能量波的几何图形，就是人也一样的拥有这个能量波的几何图形。这是因为这个是一个全像的宇宙，这个是一个震动的宇宙，而我们是用全像的方式在感知这个宇宙，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些我们 对应 的 对应的事情、 嗯、对、 嗯、所以那些量子力学比如说那些量子纠缠在量子他们透过非常远距仍然可以互相沟通，事实上他们都没有离开、哦 嗯、 在全相的层次里面他们其实并没有离开，他们只是不同的震动而已、 嗯嗯、 所以以全相的观点 你可以开始理解这件事情、 嗯、 你可以开始理解我们不同的意识情绪或是思考或是身体他们都是不同的震动，不同的能量，不同的震动，所以我们会开始理解，或是感受，或是知道、接受这件事情。说有一些意识超过你的想象， 嗯， 比如说，心电感应， 嗯， 像这样子的，就是对我们来说以前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如果从全相、从能量、从你感知这个宇宙的方式开始理解的时候，你会开始理解这你以前以为这些是神秘、不可以理解，或者是迷信，或者是所谓的怪力乱神的事情、嗯。你会重新用一个角度，用重新新的宇宙观看待这些事情。 欸，我很高兴今天萌萌来，因为我以前有就是说、嗯、因为我不是学科学的、 嗯、 我是都一切都比较从感性的方式去理解、 嗯、 那之前特别是千禧年的时候不是有很多世界末日书、 嗯、 所以很多出版物啊、 嗯、 所以就买了一些书来看、 嗯、 就可是自己看的乱七八糟，也没有说很懂，然后可是呢就是片片段段一些知识，然后但是每次我要重述这些碎裂的科普知识、 嗯、 然后试图跟我的灵性面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都是零零落落，而且常讲出来就会被朋友笑。然后我很高兴萌萌来是因为萌萌的这个科学的背景跟你真的有花时间去研究、嗯、 对， 我觉得就串起了某一些应该就是某一个你认知的这个真实的宇宙观是什么， 是 这也很重要，然后这也影响到你现在做的事情、嗯、 对、 嗯、我们先来听一个还是回到音乐，就是我刚刚就讲说你有认识好多音乐人的朋友，特别很多都从日本来的， 是 下面这位你说你特别喜欢他就是谷川麦， 对， 要介绍他一下吗？ 嗯，这个谷川麦是我很喜欢很喜欢的音乐家，然后因为他去佛罗演出过三次我记得， 嗯， 就是我从第一次之后我就变成他的忠实粉丝这样、 嗯、 然后我非常非常喜欢他的音乐。那他是一个，他虽然是一个日本的音乐家，但你从他的音乐听得到世界各地的不同的影响，不同的音乐元素。他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自由的灵魂、 嗯、 他用音乐，其实他好像不是在日本出生的，虽然他是日本人， 那、 他的音乐总是非常的精巧但也非常的有感受这样子。 嗯 嗯，我想听一下才会知道。 对，我们来认识这位日本的音乐家谷川麦。 Thank you. else will do you harm. Now the colors are in my heart, can't you see? When you look up into the sky, through the clouds, through my eyes. This probably won't cook his colors. Orange, blue, pink, and purple rain over the world. Spinning round and around and round, watch your step. I picked a green turquoise and had it home to make our 加古川曼的作品，他这张专辑叫 Far 然后 Dash Close， 嗯哼，就是又远又近。 嗯 嗯，这张专辑是我非常非常推荐的专辑，在应该 Apple Music 应该都找得到， 真的好听耶。然后我们也认识了这些日本的音乐朋友， 是。 然后那你日文到底好不好？ 我的日文那个只能讲一些破碎的单字，现在是努力的正在学习。今、日本語を勉強しています。只有到这里。 我觉得萌萌就是有个魅力，就是说他只要笑起来就很灿烂，然后超级超级让大家都卸下心防。所以做音乐、交朋友啊，都是我觉得就是要需要这种魅力吧。然后就是在舞台上的表现呢、大家只要看过萌萌演出，一定就会爱上他的。 谢谢光夏。 所以你的粉丝团是有在算是让大家加入吗？ 我现在没有粉丝团，不过我有个人的那个脸书账号。我现在会开始在脸书上面写一些这样的文章。那大家可以 follow 一下我的那个脸书的，或是加我好友也可以。 好。就王彦萌，彦就是不是那个小的彦，是 沉鱼落雁的彦，还是山盟的盟。 很好听的名字吧。然后我们再来接下来我们要聊的，从这个宇宙观要怎样 进入你的灵魂主题？ 我觉得要在谈灵魂之前，就是说我们先有这个新的宇宙观，因为这只是这个所谓的现实，或是你的意识，或是你的情绪什么，事实上它都是频率，我们用全向的方式在感受，这样。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才可以继续谈灵魂这个更艰深或神秘的事情。 嗯， 但在谈灵魂这件事情之前，我想要先因为有一个概念是非常的重要，叫做灵魂转世。 嗯， 我们会觉得我们好像有一个人，好像有一个我，在心理学可能 maybe 是自我、本我、超我，但是我们隐约感觉到我们好像有一个灵魂在自己的身体里面，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我们隐约感觉，但是后来我发现灵魂的存在是真的。 嗯， 然后那灵魂存在甚至而且灵魂是透过非常非常世的转世，是为了要学习功课。 嗯， 这个宇宙是一个奇妙的宇宙，一个设计，事实上这是一个具有灵性的宇宙，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事实上这个宇宙的设计是让我们的灵魂可以在这个受限的环境里面学习跟体验。 嗯， 听起来很有时候会觉得很匪夷所思，但我想要跟大家介绍几个教授他们所做的研究，这个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第一个教授是一个叫做 Brian Weiss， 这个台湾有翻译他的书叫做《前世今生》，在十几年前有出版，二十年前非常非常的红。那是他在讲的是一个精神科医师，他为了要帮他的病患找到他的困扰的心理问题，帮他在做催眠，但是他希望他在催眠的时候回到他受到伤害的那个年纪，就他不小心让他回到了埃及的，他曾经是在活过埃及的那个年代，就他一回溯到埃及的那个年代了，这个让这个教授非常非常的震惊，这样子。 嗯， 那这个后来他这个教授做了很多很多的案例的研究，他发现这些人讲的是真的。 嗯， 而且他这个教授叫 Brian Weiss， 叫布莱恩怀斯，大家可以 Google 一下，他的书非常的好看，都每本都像故事书。他是一个非常有声望的医师，所以我们应该对他的书跟他的说的话抱以敬意，这样。那他比较特别的事情是他书中里面提到他的有的这个患者，他们还会传递一些比较所谓的 master 的讯息给他。他的书名我们中文叫做前世今生，但他的书名事实上是叫做Many Lives and Many Masters。 很多很多大师，他们 master 是不是像尤达大师那种角色 之类的。那他里面有一个我印象深刻的意思是说，他的患者有一次在跟他诊疗间跟他说今天大师有话要跟你讲，然后那个医生就说有什么话吗，然后那大师就说那个大师要跟你说那个 Jonathan 很好，他没有事，他是来谢谢你的。然后那个医生听到这件事情，他就觉得他的诊疗是整个瞬间冻结。 为什么？ 因为那个 Jonathan 是他只有活三个月的小孩， 天哪！ 那件事情只有他跟他太太跟他们的医生知道。 嗯， 然后他那个只有活三个月的小孩，因为心脏畸形，所以他很快的就是去世。那他这件事情让他们非常的难受，但是这件事情让他改变了他的主修，变成精神科。 嗯， 所以这是一个安排，他是来谢谢他的。但这个记录在他的书里面非常非常的惊人，就是这个医生在讲这个透过催眠回溯的非常多的灵魂转世的故事。 嗯， 非常非常值得重视跟参考。 真的耶。 嗯， 怎么说呢，觉得很多说法可能大家就是有听说过，然后半信半疑，然后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们现在专心致力于这个领域的 研究吧， 嗯， 然后就是分享你的一些读书心得，然后跟体悟的过程给我们。然后 嗯最重要的是，我不知道，就是音乐家，某某也是一位音乐家，音乐家天生就懂波长这件事情， 对， 所以可以值得参 考。我们是 master 呢。 好啊，然后我现在要放的音乐是《少年派》，然后这个作曲家 Michael Dana， 他是一个很棒的作曲家，然后他太太是印度人，所以你在《少年派》里面听到印度音乐的那种元素在里面。嗯、然后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来跟王彦萌聊聊他的宇宙观。回到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音乐人，同时也是占星教授王彦萌。萌萌跟萌萌合作很久，在许多我的作品里面都有萌萌的手风琴的音色，真的是，而且你的编的手风琴真的是太精彩了。 谢谢光夏， 都很荣幸有萌萌参与音乐，然后萌萌自己也做像我们刚刚听到电影音乐，然后还有一些个人的手风琴专辑。我们再来介绍一个你喜欢的乐团好不好？ 嗯， 也是同样来自日本的。 对，这个是一个来自日本的乐团，叫做空气工团。 嗯， 我想应该有很多朋友有知道这个乐团的。然后前年这个乐团的主唱叫尤卡里桑，他很奇妙的，他来到了台中，然后住在佛罗十天，然后这对他来说是一个体验。然后他在佛罗做一个 short stay， 然后我帮他在房间放了一台钢琴，然后他在房间可以工作写他的曲子。后来在十天的 show stay 结束之后，然后他有一个小小的演唱会，然后那个演唱会我跟他一起共演。 嗯 嗯， 所以后来我们就变成好朋友那样子。那我很喜欢他的音乐，他也是一个内心非常的温柔，然后很想要但很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嗯， 音乐家 原来就是他把 Foro， 就因为你们住的是咖啡馆，你们也有可以就是一个民宿，所以他就住在那边，就像在台中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创作。 对对对，就感受这里的生活这样。 我们就来听空气工团的作品。感触は確かだ。 ない今日はこれきりの寂しさを誰かに伝えなければ意味なんて答えじゃない今日はこれきりの美しさを君に伝えなければドアの向こうに素晴らしい 听到是空气公团的作品，然后他们也曾经来过台湾演出，也就在你们的 Foro，然后也在那边创作音乐，然后你也跟他一起共演。 对，我可以预告一下吗？他因为他们明年可能会来台湾再做一次小型的巡演 哦，哇， 那日期也可能还没有确定，就是大家关注一下 Foro 咖啡的的信息，这样。 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萌萌，然后关于。这个灵魂这件事情，我们的在这个宇宙的形状被探测出来之后，然后萌萌刚刚提到这个关于灵魂的功课， 对，就是我回到刚刚我们讲这个灵魂转世，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教授或是学者他们在研究这件事情。除了刚刚我们讲到那个Brian Weiss， 他是用前世回溯，就是在你催眠的时候，你的脑波在一个比较低的频率的时候，你会想起前世的事情。这件事情被很多人有效的运用，它被证实是很有用的，特别在解决一些心理的伤痕。那还有一些教授他们或是学者他们研究的方式不一样，像我知道另外一个叫做 Ian Stevenson， 但这个教授的书在台湾并没有中译版。那 Ian Stevenson 他的研究方式是研究2到4岁的小孩他们拥有前世记忆。那这个因为我手边有他的书原文书，然后这个研究教授他会先哇，你看到他的书你会觉得非常的尊敬，因为他会先花个十几二十页交代他怎么做这个研究的。他们不是说啊我听这个我听那个然后就哦就得出这个结论，不是，他们是做非常非常严谨的步骤，学术化的步骤研究的方法。他会先写20页的研究方法，然后他的实验室几乎有上千上万的资料，就是这种2岁到4岁的小孩他们拥有前世记忆，然后他们被证实他们讲的事情都是对的，而且他们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是他们找得到的他们的前世记忆的那个人跟他们现世的长相都非常的接近。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事情，这样子。这个是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Ian Stevenson， 如果大家愿意去查的话。那为什么是2到4岁呢？因为2岁他们可能开始会讲话，可是4岁之后我们就开始忘记，我们就开始社会化了， 对， 以前的事情会忘记，这样。这件事情很怪。还有一件事情是，还有一个教授，他研究是非常非常是我觉得最让我惊讶的一个教授，叫做 Michael Newton。他的书有翻译成中文版，但是好像已经绝版，可能大家花力气找一下。他的两本书都有翻译成中文，一个叫做《灵魂的旅程》，一个叫《灵魂的目的》。就是我们可能知道我们灵魂转世，我们有很多很多事这样子。但这个 Michael Newton 这个 Doctor 他研究的事上更令我们惊讶是，那我们一世跟一世的中间去了哪里？ 对啊， 我们 life between life， 我们去了哪里？这个 Michael Newton 他所揭露出的宇宙观跟灵魂观，哇！我非常非常建议大家可以看，绝对可以改变你对人生的所有看法。因为这个教授的关系，这研究的东西，他完全改变了我对这个 灵魂的看法。 那到底中间去哪里？ 他描述了非常多，因为他的研究的方法也是非常非常的严谨。 嗯， 这个教授非常很好玩，他还会故意设计矛盾的问题去问这个、被催眠的人。他的方法是说，比如说你可以回忆到前世的时候，你可能他催眠到，比如说我花十几分钟半小时催眠你，你可能可以开始回忆到你的前世。但他在这个情况下，他在做可能 maybe 半小时在更深度的催眠，他回到了前世一世跟一世的中间。 嗯， 结果他们发现他们讲的事情都非常非常的接近，他们回去所谓的 bardo 或是灵界，他们所描述的情境非常非常的接近，就是他们可能会离开身体以后，他们会有人来迎接他，然后他们会有一个团体带着，然后他们会讨论他们刚刚结束的那一世有什么功课，甚至他们会在那边见到很多已经过世的亲人，或是、还 有一个等待区就对了。 事实上，这个你会觉得哇，这不就是成长团体的故事吗？ 对啊， 是，这是这个 Michael Newton 他所揭露的这个灵魂在做功课的方法，非常非常的惊讶，我非常的惊讶这样子。然后他也发现灵魂有成熟跟年轻的分别。事实上，我们灵魂没有好或不好，我们灵魂都是在做学习，而这跟宇宙有什么关系呢？而我所得到的，我所学习到的是，这个宇宙是一个灵性的环境。事实上，它是让我们灵魂在这边做学习。但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所谓的地球的世界，就地球的真实，是一个属于二次元的振动频率。所谓的你可能会听过所谓的第三密度，这是一个二次元的振动频率，这个是啊，不是二次元，是二元对立的振动频率。 嗯嗯， 所以在这个二元对立，大家知道吗？好，有男生、女生，好人坏人，有上下，这样 黑白阴阳。嗯， 这个是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感受到的这个地球所这个宇宙这个地球的真实最重要的特性，它是二元的，但。二元对立事实上它是很多很多的问题的来源。 嗯， 事实上在我们几乎每个人每天都在面临很多的问题，自己的别人的谁谁谁的这样那样，事实上这是一个二元对立的结果，这是一个这个宇宙的这个频率振动频率的结果。所以我们现在灵魂来到这个所谓的第三密度或二元对立的世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事实上是感受。 嗯， 或是体验。 嗯， 事实上你经常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解决任何的问题，或者是你会经常的发现所有的问题都非常的难以解决，因为不是对我好就是对你不好或是之类的，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你几乎没有办法解决 冲突、 自己的他人的或是怎么样那样。就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来到这个二元对立的世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体验，而我们要从这些体验感受里面学习一些事情。但这里面最重要的事情是爱，是 love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爱就是重力，是 law of attraction， 是重力，就是一种把所有的事情吸引过来，它跟爱有同样的特性，这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而我们二元对立，我们身处着日常生活，我们面临的非常非常多的问题，事实上你应该要用更高层次去看待，你不应该用二元对立的方式去看待，因为用二元对立的角度看待问题，你不会找得到答案。 好精彩一番论述。对啊，这就是今天萌萌带给我们的这个观点跟想法。我是觉得说，当然这个世界对于这个世界的说法有很多种， 是， 然后你可以相信是完全是经过科学验证，但是你也可以去理解是不是有其他的想法跟想象的空间跟验证的空间。我们先来听一首萌萌的作品，就是你请把奈唱的这首歌， 对， 好好听哦，来听王彦萌的音乐作品。 If you didn't let me take a look out there, so far away, the rainbow there, see a rainbow in my head. That is the day you go away. Broken hearted tears are in my mind. Oh, the rainbow hidden from the sky. If the sunshine has no words to say, my heart is breaking. Don't try to stay. If you do love me, take a look out there. So far away, the rainbow there. If you don't see a rainbow, 这是王彦萌萌萌的音乐作品，然后这是演唱人是板奈，所以萌萌是一个在音乐上就是非常有天分而且气质出众的音乐家。然后透过你的这个灵性跟感性的思考，再加上你的科学理工背景，今天在两个小时时间内为我们带来我觉得是很精彩的论述跟你的观察。我们剩下最后一点点时间了，对啊， 该怎么说这些？我希望今天大家没有被我吓到。但是我这些年，除了读这些学问之外，我也开始感受到一些，如果你开始愿意打开你的心，你愿意相信这个宇宙不是一个固定或是僵化的宇宙，你愿意打开你的心，你开始让一些感觉或是开一些所谓的灵性或是更高的比如说爱，更高的这样子的或是灵感这样的事情进来的时候，你会开始发现你会开始在身边有一些特别的事情发生，或者是特别的人来到你身边。像我这些年就真的有常常遇到这样的事情，或者说还有一些事情很奇妙是我们最早提到的是光是波或是粒子，其实它的关键点是在于你的意识决定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哲学的意涵。所以这个世界你的真实是什么样子，完全决定于你怎么样看待这个世界。所以换一句话说，你可以决定你的现实的样貌，你可以决定光是波或是光是粒子，你可以决定，你可以完成你想要做的梦想，你也可以决定梦想就是很遥远，永远都不可能。你可以决定，这个是真实的事情，因为这所有的事情都是震动，而最重要的震动是你的心跟你的意识，那都是你灵魂最重要的部分。 哇，我觉得很精彩。虽然我觉得比如说你的结论，比如说 love 就是这是一种万有引力吧， 是 或者一种重力。 对， 然后虽然 love 听起来是一个很你知道大家常挂在嘴上，但是大家常常说这个字不是没有原因的。不管今天是用什么角度，然后我觉得萌萌都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一个面向。然后如果有兴趣可以，我觉得 再 follow 你的个人的脸书专业王彦萌， 对 啊，然后你会有一些不定期的一些讲座或者是一些， 应该是从现在开始我就会开始在努力的写这些事情，因为想要让更多的人醒过来。 非常谢谢萌萌今天来声音纺织机，我们最后听到还是你的好友古川麦他的作品，他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灵魂。 对， 然后很希望很快再看到你的作品，不管是你的书写或是你的音乐。 谢谢光夏， 谢谢萌萌， 谢 谢王彦萌，拜拜。